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 城寨是什么来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产物，过去做出来，现在做着，将来会继续做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构建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城寨。 城寨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观点，令你看得高望得远。 喂，你平时吃不吃咖喱饭的呢？ 我成日都吃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吃，有什么好呢？ 确实无话，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唔会有烂啦。 乜唔系食咗咖喱饭，你实有赚咩？ 不是，其实是政治咖喱饭，吃了不用你中联办了。 好了，休息完之后呢，刚才范国威呢就问了很长很长的这个对民阵的这个外界的批评。 没错。 那究竟首先你判断现在这个所谓本土派对民阵的冲击还存不存在呢？ 本土派同我哋又唔算係太敵對喎，咁可能唔知係咪因為反釋法遊行嘅時候，咁都叫做即係大家有個基本溝通做過一次遊行，咁即係我相信有啲本土派嘅朋友可能都會覺得起碼人即係我諗有啲本土派就會批評民陣啦，或者批評泛民啦， 勇武本土派應該咁講，正其名先。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就我哋都叫做基本有撐佢哋嘅，咁但係你撐得多唔多，當然有唔同人唔同判斷，即係有啲人可能到今日都覺得我哋唔夠撐得多，係啦，會走人。咁但係嗰次反釋法遊行咧，基本上甚至有啲本土學生會，我哋即係有機會俾你上台講嘢啊咁樣嘅。咁去到今日，我諗大家就算你係自決派，你係即係呢個本土派，咩本土派嘅派別都好啦。大家都會相信一樣嘢，就係而家個社運已經即係都叫做瓜蔓都已無可摘。 低潮啊， 系极其低潮，即系你再内斗嚟，其实系冇意思嘅，系啊。咁变咗我谂希望今次嗰个七一就大家就算你系咩派别都好咧，其实你都可以嚟呢度表达你个声音，你摆街站嘅摆街站，你游行嘅游行咁样。咁我哋又作為一個協調單位咯。咁你問我係唔係我哋好即係好有呢、這個即係能力呢，我就唔覺得自己係大台啦。我哋成日話自己就係細台添，即係已經變咗細台啦。因為其實雨傘運動之後呢，你就算講我哋有50個團體，50個團體入面好多今日喺社會運動裏面活躍嘅分子呢， 唔多 都唔係喺個團體入面 㗎。 自決派已經不是一個， 即是劉小麗、嚴重嚴、眾志都不是的，眾志不是民陣成員， 沒有一個是， 哦，是嗎？ 朱凱迪是吧？ Okay， 朱凱迪都不是， 哦，okay， 是的，okay。 但是我們近幾次遊行呢，我們就即都有跟他們說，尤其你見到取消議員資格的時候，他們幾個喂有幾個真的首當其衝，我喂行隊頭啦，他們最初說哎沒有啦，但最後都是大家一起去做。 其實我經常覺得就這些叫做自己搞咁多呢啲咁樣嘅小圈子嚟做咩啊？坦白講，個餅係越嚟越細啦。好似你咁講，越縮越細啦。即係如果你仲係分你係咩派，你係咩派，你係咩派？我記得以前咧，我一次同阿李永達好多年前嗰陣時，90年代講開，即係民主黨內部嘅問題。李永達講咗個金句，佢就話：你兩條友仔就一條路線，我點解要俾面你？ 佢都講得好白喎， 係啦，即係而家我而家就一條友仔一條路線，係即係仲衰過兩條友仔一條路線 啊！ 即係所謂嘅分歧爭拗好，其實我覺得好多係想像出嚟嘅。嗱，你話好簡單，遊行冇用， 喂，而家大佬講緊嘅，除非你話你提供到一個可以 quick fix 即時可以做到嘢嘅方式。如果唔係，大家都知道嗰個係一個即係好長遠嘅一條路嚟嘅，係嘛？咁以往就係話，籌款、唱 K、形式主義，包括批評支聯會也好、民陣也好，都係嚟嚟去去都有幾樣嘢嘅啫。咁好啦，如果你話唔係呢啲，咁點咧？好啦，勇武抗爭，你睇到嗰、那個而家嗰個抗爭嗰個政治代價同埋嗰個即係個人嘅代價係咁重嘅。咁大家係咪仲仍然願意覺得嗰條路先係出路咧？係嘛？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應唔應該再分你係咩自決派、本土派、傳統泛民乜都好啊？應該我覺得呢啲標籤咪拎走佢添，我覺得。是不是 我就覺得是其實是選舉語言或者是選舉期間出現的一些即需要的政治的區隔，但是當選舉完了之後你要在社運或者遇到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應該走回一起。沒有民陣在 DQ 四位議員或 DQ 兩位梁游之後再加另外四位，最大型的遊行或者是民眾的聲援就是民陣去推動 了。 是啊，你怎會不參加呢？你怎麼不能夠即走回一起，是去即去一起去推動社會上面的關注呢？ 還有最重要，我經常覺得就算你無論你兩條友就一條路線都好，你要爭取的其實是整個泛民的，就算路線跟你不一致的人都好，他對你的同情的嘛。其實這個很重要的，那你再大一點就是說整個泛民的陣營都好，你都要爭取那些溫和中間的人對你的同情的嘛。那你那個運動才有氣聲勢的嘛。如果不是過去就是這樣，一路切一路就內鬥，一路就你 X 我交叉你，那搞到最後尾呢，第一傳統泛民的支持者都覺得很 Q 煩，你班友不知道在鬧什麼。第二，對於真正共產黨進擊的行動呢，他就覺得採取一個袖手旁觀的態度了，事不關己。其實很多時候大家不要 assume 所有的人他是放低了所有的東西，然後參與你那個投入的程度是不同的，我覺得。有一些人他只是旁觀而不袖手，其實都很重要的，我覺得。 我仍然慶幸啦，即係民陣去到今日，就算很多的派別呢，尤其很多散頭團體呢，都即係其實係冇加入到民陣。咁但係至少當我哋嚟到去舉行一啲行動，咁咩遊行又好，或者即係等等嘅都好，響應呢都係唔少嘅。而甚至佢哋覺得，因為大家都覺得，如果你冇一個就算細台啊，嚟到去即係去發號呢、這個即係司令嘅話呢，其實你是組織不到起一個運動起上去，當人家的政權打壓你的時候，你要找嘢回應，咁你喂反釋法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情形啫嘛，或者我哋話啊守護公義，咁我哋要真係要籌錢嚟攞去幫啲人打官司啦咁樣，咁你都要有個平台嚟到去發動出嚟。咁我都高興就民陣暫時都我自問都能夠做到呢個角色。 係我其實好鼓勵嘅，即係鼓勵啲政黨政權政治人又或者係關心社運參與社運加入民陣，即係好似你講話一個難得嘅平台。唔係因為我2011年嗰陣時候做過民陣召集人，而係話喺個過程裏面，嗱你真係香港只要一日冇雙普選，我都好相信議會力量必須係要結合公民社會先至可以即係發揮更好，或者即是迫使得到政府可能改变他的政治行为。你连台湾都是的，台湾就算民进党当年说要搞转型，他们未执政之前的话，他们都是跟公民社会一个好好的扣连，就是令到在野的反对力量是可以去制衡个即执政的政府的嘛。所以应该是要这样做。还有个经验很难得的，我记得那时候11年我自己做的时候，民进不单只有人权组啦，有警权组啦，还去举办一些工作坊是给那些社运人士，特别是想好激嗰啲嘅話咧，係揾埋大律師做啲工作坊，話俾佢聽，你如果係願意付出即係代價去為你嘅勇武路線，又或者係被拘捕嘅路線嘅話咧，你應該有啲咩準備？你點樣去令到你自己嘅政治技巧，將你嘅信息 去帶到出嚟，你要願意俾人拉，願意擺入臭格，願意係冇風險地俾政府，即係俾警方啊，即係打你點樣都好嘅話咧，你起碼都要帶出個信息，咁你先有代價啊嘛。咁嗰啲嘅過程裏邊，民陣咪提供得到啲技術支援，讓嗰啲嘅年輕人參與嗰陣時係可以更加即係值得咯。係 你有冇諗起雨傘運動嗰陣時一啲事情啊？因為嗰陣時我都有做民陣秘書處，嗰陣時係阿陳善瑩做召集人。 係 咁我哋當時候咧就真係有啲。所謂喂黃絲警察喎，即係有啲警察卧底，佢竟然真係主動咧俾啲警察嗰啲料我哋，話俾我知嚟緊呢幾日會做啲乜做啲乜嗰啲咧。咁當然我盡量保護佢哋嗰個來源啦。其實今日就已經冇聯絡噶啦，係啦，即係今日就聯絡唔到噶啦。咁但係當時又俾咗呢啲信息我哋咧，就變咗我哋能夠發動到嗰、那個即係民間社會嘅人咧，話喂聽日又有啲咁嘅情況啦，或者有可能誒唔知清邊度啦咁樣。咁這個其實我都覺得挺有趣，同埋加埋嗰陣時好多被捕支援咧，其中個渠道都係經咗民陣，咁都係有好多法律嘅支援啊等等。 但我自己覺得好簡單嘅啫，即係如果你靠政治運動、群眾運動啦，靠群眾運動嘅話咧，群眾運動係有高潮有低潮嘅，係有呢、這個即係對方啊，包括官方啊，係可以用一啲嘅政治手法。去將你的運動的方向扭轉嘅，譬如他明明你是和平的，他擺兩條友在度掟嘢，咁已經搞彎你嘅。所以我就話共產黨是不怕群眾運動的，因為他是群眾運動出身，他老練過你多多聲。警察要擺卧底入嚟，你看郭文貴講嗰啲嘢，如果中共要擺卧底入去的運動裏面，要將一場的運動將佢扭曲成為暴亂，是容易到不得了的，我覺得係。六四都試過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旺角騷亂係點嚟咧？係一箱箱玻璃樽已經擺好曬喺度嘅，其實當日收尾逼街事件啊，大家揾翻嚟， 類似啲燃燒彈咁樣。 逼街事件係冇人被捕噶， 第二朝好似冇發生過事咁樣。 冇發生過，而結果令到支聯會取消咗三罷。 但之前嗰晚係之前嗰晚係好肅殺同埋好風聲鶴唳。 係啊，就喺油麻地逼街啫嘛。 鏡頭嘅畫面睇出嚟好恐怖啊，其實。 佢根本就係有人指示一啲黑幫喺嗰個區活躍嘅黑幫去製造一個事端。所以我就話搞運動去爭取民主咧，佢必然會面對今日嘅困境嘅。因為群眾運動咧就係咧要其實係要有勝利嘅成果嘅，佢先至會再出嚟嘅。因為每一次運動都有代價噶嘛，有人被捕，有人要判刑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你再搞，過去嗰兩年幾都係用一種群眾運動嘅方式去搞咧，搞到今日咁謝咧就有原因嘅。因為你不斷動員思路無功，最終大家發覺都唔知做乜，付出咁大嘅代價，而 achieve 到嘅嘢係人哋叫你永續基本法。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好多人就已經對政治有一種。第一種有一種怨憤添，我覺得有很多人，甚至係遠離政治添。所以那個退潮係其實大鑊過藍絲鬧你嘅，藍絲鬧你都證明有班反對你嘅。最大鑊係 indifference，一般嘅群眾採取冷漠嘅態度， 變得冷漠。曾經有一段時間好積極參與，但一抽身嘅話咧，就完全唔理。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感覺不到呢種冷漠已經嚟緊啦。你 DQ 兩個，跟住四個，跟住鄭松泰。已經嚟緊嘅啦，冇反應。係，係乜？你上次民陣嗰個反釋法遊行，其實人數都唔係咁多。跟住到社民連同人力啊， 人力，即係喺林鄭當選之後嘅兩個禮拜， 係啦， 都係幾百友， 係 係嘛？聲稱就 嗰次好大事，嗰次好 三百幾， 係三百幾。 我諗加埋記者，扣除記者就兩百。 啊，唔係佢哋話超過兩千，超過兩千，但係警方就話得千幾。 我覺得在而家呢個咁嘅世代咧，好難嚟到佢講話真係有波瀾壯闊嘅民主運動。 唔係，但嗱，我覺得調翻轉，我組織係緊要喎。你問我，相對起如果兩種形態，一種就係冇大台，求其一個人喺 Facebook 吹雞，大家就理啦咁樣。甚至吹雞嗰個人咧，我唔係群眾啊，我唔係領袖啊。你睇下黃台仰同阿梁天琦嘅訪問都係咁噶，係嘛？特別係黃台仰上次喺立場新聞嗰個訪問，佢都係講話，我唔係領袖嚟噶。啊！嗰啲群眾其實我對佢冇一個所謂責任㗎，大家都係一齊係義士嚟㗎咋，咁啊大鑊！我話俾你聽，結果就俾人拉咗去嗰啲，就真係唔知做乜啦。係 啊， 咁所以呢種就係我就係話一種好多人歌頌嘅一種冇大台嘅群眾運動方式。但係呢種方式只可以咩咧？ 就是你的政權本身已經有很多裂痕，好像特尼西亞，好像埃及這些軍方和民人政府和宗教團體之間有很多的內部矛盾，那你的社會一起義那一下呢就勒著了他們內部的矛盾，然後結果呢就整個政權分崩析離。但你看到的現在結果回到更加極端更加保守咯，埃及不是伊斯蘭兄弟會上台咯，更保守的原教主義者上台，咁結果而家就寧願啲人選擇軍方啦，喺埃及就係 寧願穩定。 Less evil， less evil 啦，係因為軍人都冇穆斯林兄弟會咁癲啊嘛，都世俗化啲啊嘛，都做到生意啊起碼。 Less evil， 係啦，所以我就話用群眾運動嘅方式去建立民主政治係冇可能嘅，我覺得。 嗯， 即係呢個係政治學裏邊係太多人盲目地歌頌群眾運動，由法國革命開始一路到中國嘅共產革命啦。其實真正你要建立嗰個民主政治，其實係個個都係講組織，係一定要有大台。如果你話誒、哎，我哋都唔係大台，咁我覺得民陣係失去咗佢個領導嘅意志。 嗯， 冇支聯會，坦白講，冇支聯會嘅義工由司徒華一路 set up 嘅，係嘛？點解年年我有一次華叔同我講，佢話點解一定要上第一線，同佢哋一齊喺維園呢個年宵市場嗰度過夜？我話華叔咁辛苦，你翻去瞓啦咁。他說不是，你一定要跟那些義工一起，因為人家的投入其實不是因為收你的錢的嘛，是這樣一代一代積累到現在， 參與 1989年到現在20幾年了，是那種的，其實是一個 brotherhood 來的，我覺得。但你想想，如果沒有大台的話，你連最基本的紀律，人家怎樣滲透你，人家怎樣可以將你的運動 twist， 你沒有一個組織去搞的話，支聯會這麼多年的集會都不出事，就是這樣的原因。而你試試沒有了支聯會的義工，喂大佬，即刻出事，我告訴你。這 個就是你有個理念，有個理想，有個政治路線，你伴隨著都有足夠的技巧，就是說那個組織架構去延續這條路線，而不是那麼容易地就會偏離了目標。 因為共產黨是不怕你運動的，因為你的運動很快就會散的嘛，而且他要整彎你的運動很容易的根本，但他要滲透你支聯會很困難。你想想相對來說，教協、民主黨、支聯會、即公民、民陣這些啲大扎嘅組織，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等等，佢哋有冇滲透過咧？我覺得係有嘅， 一定有。 我哋 教協都有，呢、這個一定係現在進行式嚟嘅。 你開緊嗰當時候民陣嗰啲會嘅時候，你覺得有冇鬼喺度？ 梗係有啦， 一定有， 梗係有啦。 點解嗱？你諗翻轉 密密做筆記， 點解？ 你讲咩都喺度， 呢个就是你要跟住啊， 即刻反射翻 出嚟。傻强嘅理论就得噶啦，喺无间道里边啊，傻强嘅理论啊，就系佢永远开会佢都唔留心嘅，永远都唔留心嘅，佢就 系 留心写自己啲嘢嘅啫，又唔讲嘢嘅。咁我啲就一定系噶啦。咁你谂下咁多年咁多组织，点解佢冇办法去 take over 个 leadership 啊？ 一班 因为就唔系净系得你嗰两条友咯。同埋大家都系嗰个圈子里面出身，大家睇住你细细个由边度出嚟，由边度出嚟咁样行入嚟噶嘛，咁你咪好难拆得散咯。但你谂下散后嗰啲组织，阿茂阿寿又一个组织，系嘛？一条友仔就一条路线，两条友仔四条。 你话佢肯搞组织还好，嗰啲声称独立嗰啲咧，其实系危险噶。 好简单，清正 佢走即系行歪路嘅机会大。 好多人话清正系定唔系？我成日都讲啦，上一次区议会选举。清正派出的候選人在西環那些選區冚那些民主黨的候選人，為什麼選舉是為求勝利不是為求失敗的嘛，為什麼會冚莊榮輝那些，沒得解釋的喎，其實是 而最後莊榮輝又是爭了幾百票， 是啊，結果就是什麼，因為那個是西環選區嘛，你明白嗎？ 西環 跟住你記不記得清正以前有個發言人姓周的，周世傑， 周世傑， 周世傑， 世界的世傑， 現在說他做在餐廳幫人做全 装嗰啲 电视机， 电视 喺个餐厅嗰度话有人投资啊嘛， 投资 有老细投资啊嘛， 百几万， 咁我恭喜佢咯，系咪？所以我就话有啲嘢，如果你系冇组织嘅话咧，系用群众运动嘅方式，听落去好似好时尚咁样。我哋唔要大台，我哋大家平等嘅，我哋唔唱 K， 我哋大家一齐商议点样做现场即场嘅商议。咁你睇到啦，上次冲击西环嗰次，你咪睇到系点咯。 商議不到啦，好快。 梗係 散曬啊！直情一去到，咦？ 你睇黃台仰企喺度做乜？ 嚇！ 因為一開始都冇個組織計劃嘅。其實我有陣時我都覺得一班做民陣嘅朋友咧係頂得好辛苦，因為有啲即係就算做過民陣秘書處啊，咁有啲留翻落嚟七一就嚟幫手咁樣，其實都係咁樣慢慢積出嚟。 咁但係佢哋即係好多時候一出到去，例如做抖擦嗰啲最慘。 我覺得係 出到嚟又鬧，俾人鬧啦。 我覺得 做抖擦， 你問我覺得係唔 fair 嘅。好多人話今日我哋大家重歸舊好，大家一齊合作去對抗呢個政權乜乜乜。咁當日你喺度講曬粗口喺度 X 人哋老母咧，係嘛？鬧到人哋喺度做緊咩？唔係為咗自己私利喎，係為咗個運動，為咗個組織去做緊嘢嗰陣時，係嘛？嗰啲乜乜一大學學生會會長。在度話之前，我係龜婆嗰啲啊，去咗邊啊？而家 龜婆係 中大學生會姓周嗰個去咗邊啊？ 攞飲開心 嚇！而家去咗邊啊？係嘛？講嗰陣時候就講到咁兇狠，做嗰陣時候即係我唔想講粗口啊，其實係就係碌緊啦。講就兇狠，做就碌。 即係好多人成日講話強調話 politics is talk， 但唔好忘記 talk is cheap 啊。所以嗱，睇政治人、睇政黨、睇啲散運組織嘅話，唔係聽佢講啲乜嘢，有幾響亮、有幾出位、幾咁吸引，甚至乎話代表一條路線，而你要睇埋佢個行為，唔單止睇埋行為，係帶出嚟客觀效果，係咪對個運動，係咪對佢哋口講個目標咧，係有正面嘅影響。做咗出嚟，原來嗰套完全唔係嘅，係破壞緊個運動客觀上邊。咁跟住又唔負責任嘅話，呢個就先 即係你鬧人， 好有問題。 密室談判機會主義出賣香港，全部呢啲帽子其實今時今日都可以扣翻喺佢哋嘅頭上。 嗯， 係咪啊？我成日都話散後咁多嘅團體， 嗯、 你話係咪好多都係 big name 咧？唔係嘅，但係有啲人仍然係堅持。譬如你睇旺角救護團，其實佢哋咁耐啊，其實都係不斷喺個旺角嗰度做緊佢哋覺得應該做嘅嘢嘅。係。就算很多人覺得他們一班即不太認同他們做事的方式都好，但那種堅持，就算那種form本身你都要 respect 他們，是吧？這些人我就覺得不應該批評他們。 五百多天了，不 簡單，是每個禮拜 五百多天，是每天 了。你又想想，還有你又想想雨傘運動之後有多少人落了個區那裡耕種，即有些呢就耕耕下又不見了。咁但係咧，有啲喂，起碼去到今日，有啲攞到議席就固然好啦。咁、 嗯、 未攞到議席，有啲其實都依然日日喺度搞自己嗰啲個區嗰啲運動喎。咁呢啲冇唔會有傳媒報你嘅喎，唔會人理你嘅喎，淨係區嘅人理你 嘅 啫。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民陣有一個角色嘅。頭先阿范國威講得啱，我唔接受群眾運動裏邊嘅領袖同群眾，你係愚弄群眾，將群眾作為工具，唔需要啟蒙佢哋。不需要告訴他你這樣做是為什麼、嗯、你只要聽我說就可以了、嗯、你記不記得有些群眾運動的領袖是這樣去 present 他跟群眾的關係， 只要信、 啊、最近你有沒有看港台那個節目、啊、講哲學那個節目、啊、 我有見 到, 有見到， 喂那段片真的很經典，我覺得 他不單止不相信群眾智慧，亦都不相信自己的智慧， 他亦都不相信要啟蒙，亦都不相信搞政治是需要智慧 好可怕，其實呢 即是說一種工具式的群眾與組織的關係與領袖的關係， 他說士大夫呢就管那個國家就可以了，那你市民呢就最好呢、就是、 最好愚昧， 我覺得愚知他說 是啊，最好即是最好什麼都不懂，你聽我說就可以了，那我要用族群的方式去動員你們，就是因為你們愚昧，你們只是信這套東西、 嗯、 那所以我就選擇了一種種族族群的方式去動員你們、嗯、但我覺得始終你說左膠有什麼都好、嗯、怎麼都好，因為我們相信群眾是需要覺醒的嘛，是需要啟蒙的嘛，就算你說衝擊都好，你都要知道為什麼我為何而衝，我有個 statement， 我面對的究竟的政治代價和法律的代價是什麼，然後我可以 make 個 statement 去告訴人聽，跟住我在呢個群眾運動的歷史裏面，我會留下我自己的足跡喺度， 唔可以死得不明不白。 好似而家咁樣都唔知坐入去做乜， 係咪？好慘啊！嗰啲真係好慘，坐緊嗰啲好慘嘅，冇人理嘅真係好慘。 佢個熱情係俾一啲群眾運動嘅領袖咁樣去用啊！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我仍然係相信係需要有組織就係咁嘅原因。 你見到佢， 亦都民陣，我都需要做翻多啲。是跟普通人做的一些的無論是課程好、嗯、講座好跟法律有關的跟這個拘捕之後的問題處理有關的這些東西我覺得很重要的，其實 是我有時候 落口供的時候要關心什麼什麼情況下差佬會 trap 你、嗯、很多人現在被捕的普通人 他走去跟 那 些警察講羅伊斯， 警察好像很 friend 那樣在那裡哄你，是在那裡哄你的，一直在那裡，係嘛？即係呢啲好基本嘅嘢，大家搞過運動嘅都知道、嗯。但係對一般而家先至參與社運嘅人，係冇呢啲 common sense 嘅。我覺得， 我自己反而有時覺得我企喺呢個位咧，我唔覺得自己特別有智慧個人，反而有時啲即係羣眾可能比你更有智慧，即係有時佢嚟到去參與遊行示威等等嘅時候。其實佢覺得乜嘢係值得參加，乜嘢唔值得參加，其實佢好多時候都會諗。咁你嘅嗰個責任就係話，你作為一個主辦方，你點樣嚟到即係做啱啱講個組織嗰個問題？當佢即係當我哋一即係出事啦，你點樣嚟到提供到個資訊，做嗰啲被捕支援啊？咁或者喺出事之前，你話俾佢知，喂，有機會出現啲乜嘢問題先得㗎，係咪啊？咁好似今次搞七遊行，咁雖然我話喂遍地開花啫。咁唔係嗰種盲目嘅，即係散曬話，哦乜都唔申請啊！ 唔係無組織狀態。 係啦，即係我都係會嚟到去搞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因為我知道七一遊行有好多一家大細會出嚟，我唔可以令到佢哋冇法律風險。 梗係你唔可以就係話我都係群眾嘅一員嚟嘅咋，佢哋嘅責任我冇份嘅，我覺得呢啲係好不負責任嘅其實。 任何人俾人拉，所有都我都有份有責任啊！如果我係做主辦方， 同埋因為最慘就係咁啊，當你嘅組織者。你只有一次走正面去推卸你的責任，出賣你的群眾，人家下一次人不會跟你。其實這些事是現眼報來的，今天之所以搞到這樣，那些人不出來，共產黨不斷進擊，而那些人仍然不出來的原因就是這樣嘛，就是因為當群眾運動覺得被他的領袖出賣的時候，這個是慘過被人拉，我告訴你，他拉他預了的可能是。但他發覺原來屌，原來撲街嚟嘅， 自己嘅信仰過去被 仲慘，你 出賣咗，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覺得自己嗰個所受到嘅欺騙啊，或者個背叛啊等等咧，佢點同人交代咧？如果我嘅群眾運動係同我一齊，個領袖係同我哋一齊嘅，起碼我都覺得我做嘅嘢喺我哋嗰班人裏邊係正確啊嘛。所以而家個社運嘅低潮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如果不檢討不反省的話，這個低潮是沒辦法解決的。 年輕人也都是要真的要在過去幾年發生很多這些這樣的社會運動或者政治事件要思考，是就是有沒有信錯，有沒有聽錯，有沒有判斷錯誤這樣。 你問我 很慘痛，我只是想講我的經驗。 我反而我聽到大家講之後，我一直都覺得你問我怎樣再起翻個勢呢，我真的想不到，我給不到答案大家，但是我只能夠做的就是說我想民陣又好，誰都好透過行動來到希望即是打回節奏。 我覺得有個沒有 quick fix 的，沒有捷徑的，但是我覺得呢是其實坦白說，所謂民陣好、泛民好、民主運動的組織好、公民社會的團體好，我都說了其實一張 A4 紙就寫完了，那個電話你明唔明啊？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嗰啲人啫，即係大家咁多年啦，即係就算我哋八九年之後呢一代同你哋呢一代加爭咗即係十幾二十年啦，但係喺個過程裏邊，大家都認識噶嘛，你都會聽到哦，原來呢個人就叫歐樂軒咯，乜呢個人叫羅建熙咁樣，你都會知噶嘛。咁大家坐低，你係會對對方有一定嘅理解，亦都有一定嘅信任。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你嗰個 community 要重組翻上嚟。不過不是一個領導的關係，而是一個 network 橫向的個關係， 橫向的一個 network， 好像一個蜜蜂窩咁嘅結構，即係蜂巢咁嘅結構嘅，唔係一個垂直，即係列寧式嗰種嘅領導關係。咁樣嘅話咧，你就可以咩咧？慢慢再傾 agenda， 然後大家各自分頭去做。未來嗰幾年，我覺得好多甚至可能係民生嘅 agenda 嚟呢啲嘢。咁大家分頭去做，咁你先至再重新去集結一班信任自己嘅群眾。如果唔係嘅話，嗰、那個 setback 可能好犀利嘅，你知。六七暴動你諗下，左派係受咗幾多年啊？ 受咗廿幾三年。 廿幾年啊，大佬左仔整撲街呢、這個呢、這個講法啊！ 佢哋有好多去到臨終都係好大怨氣啦。 梗係啦，喂，大佬佢哋係一腔熱血啊！你講勇武，佢哋唔勇武咩？上去攞大紫荊嗰啲，梗係正棍啦。但係問題喺下邊嗰啲咧，製炸彈嗰啲炸咗手嗰啲咧， 仲要自己炸咗自己的手。 係啊，嗰啲一生人因為案底抬唔起頭嗰啲咧，俾屋企人怨，俾老婆怨，俾仔女怨嗰啲咧，嗰啲點啊？喂，到佢死都冇人原諒佢啊！你諗下個代價幾大？嗰啲人唔先嚟窮咩？嗰啲人會諗下成個左派之所以污名化，就係因為一次嘅。勇武了 好像是白活了你人生里面六七十年有二三十年是白活了。 现在我觉得人是未 sense 到個群众的冷漠、indifference, 污名化还有之后慢慢那些人对政治的那种 cynical,、那种犬儒、其实过去我八九年之后九零九一九二都好面对那个政局就是这样。 每次遊行得五條友嘅啫，五十友都冇啊。所以雖然我喺度笑話長毛，但係諗翻轉頭嗰陣時啊。 都是四五運動， 都是四運動嚟嘅啫，真係佢就四加五啊，我就四個或者五個，佢都有九個，即係我擔心嘅其實係翻翻去嗰度，我覺得香港人未有思想準備，係翻翻去嗰種嘅對住威權體制嗰種嘅冷漠。 由四五個字做起咯，冇辦法噶啦。咁我起碼我今日我都叫做能夠打得翻俾蔡耀昌、莊耀光，問翻佢當年即係呢個零三年誒俾人封球場點搞？咁佢哋起碼講翻俾我聽當年嘅故事。 但係我覺得係要組織翻嗰啲人嘅。譬如話，所以莊耀光叫我喂支聯會有啲講座，我二話不說，節目我都唔做，我走去幫佢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嗰啲人其實我哋都識噶嘛。曾幾何時係因為一啲好無謂嘅嘢，我覺得。那些無謂的信念的爭拗是浪費時間的，根本上都未有來落實，我都說了到我死的都未必見到雙普選落實，你拗來做什麼、你明白嗎？即那些不會是短期裡面實現到的東西的，所以我覺得反而如果民陣這個組織本身是可以做到一個這樣的平台，我覺得就有那個所謂可持續發展的東西、如果不是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什麼呢？就是繼續過去那些群眾又離棄你，跟住裏邊就即係越嚟越多人淡出啦、我覺得。 民陣重要㗎，即係嗱，上一代就係講緊1989年嘅六四事件，咁香港一個好大嘅一個政治動員。咁、當然事後當然有唔少人係移民啦。跟住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咧，另外一次分水嶺就係03年 嘅七一。 如果冇民陣嘅話咧，就唔會有500,000人呢個咁樣嘅。跟住每年都有大量嘅市民上街，跟住就已經係去到2014年嘅雨傘運動啦。嗱，嗰陣時咧 乜嘢？ 嗱，雨傘運動 香港眾子唔係嘛？ 係啦，嗰陣時係催生咗啲新嘅團體出嚟，咁但係同民陣唔同，好似阿細良講咧，嗰、那個即係、個組織形態，即係或者係一個堅實嘅組織架構冇出到嚟， 好冇組織。 民陣嘅出現其實都嗰陣時曾經係標誌咗咧傳統嘅民主派嘅組織，即係嗰個號召市民上街嘅能力咧係減少嘅情況之下，所以又催生咗民陣呢個咁嘅組織出嚟，咁所以繼續喺未來日子裏邊係需要嘅。 我覺得而家。你看到啊嗰、那個雨傘運動，雖然即係啱啱話出咗啲咩出嚟，咁、就算你出咗滴滴出嚟，咁我唔知道民陣執唔執到啦，係啦，即係如果我都成日話你話啲自決派嗰啲幾個議員，我話喂。加民陣喂， 係你可以伸出援助手，或者開頭係以一啲嘅事工性嘅合作。 無謂嘅，坦白講，嗰啲人我哋又識嘅，朱凱迪啊嗰啲又識，我甚至幫佢助選啊咁。即係亦都唔係話因為嗰個 label， 其實個 label 係唔重要，我覺得係，係嗰件事重要啊嘛。 Event 係啊，你點話因為個 label 而去決定自己的行為嘅啫，我覺得 係咯， 係咪人哋話你自決派咁，你就一定要哦，唔可以同我哋合作嘅咁樣，唔可以加入佢哋嘅組織嘅，係嘛？所有佢哋嘅組織我哋都唔參與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就真係膠喎，真係 僵化。 我喺地區而家南區越嚟越即係多泛民嘅參與啦，因為以往就比較多民主黨啦。咁今屆阿陳家洛佢冇做立法會議員，佢心耕海怡決定。咁阿黃之峰又話要做海怡咁樣， 點解咧？因為大家都想阿馮偉光落翻去， 因為兩個咁啱都係住喺海怡，係嘛？阿陳家洛都係，啊唔係陳家洛唔係，陳家洛 住喺海怡咯， 選過， 係阿黃之峰就係住喺海怡，係 啦。咁其實你見到其實大家就算你話上面嗰個政治理念信念可能未必完全相同，但係喂，大家係面對住成個政權，咁你又要做地區組織嘅工作，咁大家盡量協助大家咯，係咯。 同埋我覺得而家反而係一個時機，我覺得將個民主運動或者公民社會嘅運動咧擺翻去正道正途，我覺得而家係個時機嚟嘅，要把握住呢個時機。其實過去雨傘運動之後變成咁咧，我覺得係唔係正途嚟嘅一個係，即係而家先至係要需要再令到人哋覺得有翻個希望喺度。如果唔係，啲人係唔會出嚟嘅。一係就 fatalistic， 都唔係未必係移民添啊，即係佢宿命啊，佢覺得，唉冇得搞噶啦，搞嚟做咩啊？你睇搞到咁啲僆仔都入曬坐監都搞唔掂啦， 接受。做信民 不出聲， 做港豬， 係咯，唔出聲咯。佢唔係做信民，佢唔出聲啫。佢係或者唔出嚟遊行咯。跟住咪變成一種憤世疾俗咯。係人都 X 咯。 而家已經係咁啦。 係，而家係咁，喺網上面唔少嘅。 係啊，網上唔少噶，粉世疾俗，一係就鬧港豬，一係就鬧左膠，一係就咩咩。 點解你覺得政府封曬你民陣好出奇咩？預咗噶啦。 我有留意。 郭文貴話俾你聽，先知道有滲透咩？你都唔知啊，咁樣係。 咪咯，咁你 而家有啲網上面嘅 KOL 都係咁噶。 好多噶，你 佢個結論就係鬧翻你轉頭。你認為嚇好驚訝？而家香港大陸化或者赤化或者共產黨咁樣打壓你。 我有個位我係好嬲，有位 KOL 叫健 X 啊，佢喺度講嘛，佢話佢話同你講個笑話啦，文濟話搞遊行啊咁樣，我搞錯啊，我 比較酸啊，其實 我又唔係同你唔識，即係你咁樣喺度開波，咁然後又引咗百幾百 like 喎， 使乜唔開名健五啊嘛？ 健五咯，係咯， 咪係咯。我冇睇嗰啲嘢嘅，不過 唔係佢好 sarcastic 嘅。你搞到係 唔係嗱？佢一種影響我，佢一種影響係咩咧？佢一種犬儒咧， 好犬儒， 係令到一啲懶有型嘅人，唔係真係有型啊，係懶有型嘅人覺得我採取一種即係世事都給我看透了嘅姿態。佢同黃永都係，我話俾你聽。你睇佢聽佢哋節目就知道， 佢會覺得看過一線。 佢永遠都係世事都給我哋看透， 唔需要思考個問題，亦都唔需要提出嘅答案。總之，咦？我笑你，我諷刺你。 嗱，咁佢呢一點係成功嘅，我覺得，亦都吸納咗好多追隨者。不過，如果你對於真係即係想去改變嘅社會嘅人咧，就唔會有呢種咁嘅 approach。 我有時睇， 唔係佢作為一個， 你除咗一笑置之之後， 你就一笑置之 咯， 咪好成功 咯。 我覺得 咧咁樣， 我有時睇留言，即係好似今次咁樣樣話，即係唔俾你有圍院啦咁樣。咁睇啲留言，其實咧有當然有好多人支持我哋咁啊，但係有多留言咧係真係講緊嗰種咁嘅 fatigue 啦 ，sarcastic 咯， 係咯，就係話作為有用嘅咩？出嚟有用嘅咩咁樣？佢都唔係同你去計較人哋點樣搞到你冇個起點。 但係我覺得唔需要你嘅歐羅軒，你知唔知？以前咧都有大鵬呢啲咁嘅人，不過以前冇 Facebook， 所以我嗰個年代咧，頭先嗰啲意見咧，你係聽唔到、睇唔到。佢最多行過咧，望都唔望你，亦都唔接你張傳單，亦都唔會參加你嘅活動，就講完嘅啦。包括好多係你身邊認識嘅同學啊、親朋戚友都係咁噶。你唔好奇怪啊！而家啲人就話：哎呀，點解我啲 friend 裏邊有藍絲？都黐線嘅大佬， 正常世界嚟 嘅。正常嘅世界，香港人就係咁嘅，好多時。 係。 咁所以我覺得你只係話嗰啲言論，即係包括你諗下上次俾人強姦嗰個女仔，有好多人就質疑佢點樣追賊啦。喂，大佬有冇血性 啊？點解唔叫啊？點解唔大聲嗌啊？咁樣 即係 仲要起底？ 點解係去 blame 嗰個即係被加害嘅人 ？Blame the victim。 即係而家有一種咁樣嘅世事給我看透了呢啲 KOL 造成嘅後果嚟，我覺得。就是他永遠都找個位置，他不是 comment 那件事，他是突顯緊我幾咁叻，所以你是不需要理那些人的，因為你一回應的話你就中了他圈套。 他再燒，俾子彈去燒。 係啊，因為第一俾子彈去燒，第二他表演啊嘛，佢喺度。通常我的方法就是我通常都不理嘅，其實即係因為過去很多社運的人咧係太過在意呢些網上意見的，但你要記住，你面對的真實的一個一個香港人。你想想走出嚟的香港人，六四。咁多年支聯會過去嗰五年，可以咁講，喺網上邊俾人砌到，由蔡耀昌、哭腔又好，李卓人、A.V. 人、何俊仁，一路俾人砌咗咁多年。你諗下出嚟嗰啲係咩人咧？如果嗰啲所謂網絡粉青嘅民意影響係咁大嗰陣時候，行出嚟嗰啲咩人咧？唔係咯，所以我就話有陣時唔需要太過介懷咯。我覺得嗰啲嘢，因為你越係介懷某一個人嘅意見嗰陣時咧。佢就會即係你係幫佢添加緊個燃料啊！即係調翻轉，等於康文署喐民陣一樣嘅啫。其實佢係幫民陣添加緊燃料，即係令到你即係更加多嘅理由去說服啲人出嚟啊嘛。唔係咯，所以我就話完全唔需要你。不過我覺得咧，所以我話點解要行翻正道就係咁嘅原因。因為的而且確，我相信雨傘運動之後咧，會有一啲真正變成好 cynical 嘅人嘅。嗰啲就唔係一個姿態嚟嘅。那些可能他真的投入過的，我認識的都有的，他真的投入過 的，覺得很失望， 得回呢真的 難的，我覺得是的，那段是很長的一種的就是心路歷程， 來得快去得快我都有的，我自己的團體甚至乎即想加入來是想參政，跟著很短的時間就已經離開了，在散會的期間我都有的，看到有些年輕人參與，哎，快點去衝啊，向前變啊，這樣向前邁進，个散运都未去到79日啫，去到30几日就已经走咗去啦。你哋都唔得嘅咁样，跟住就走咗去噶啦。佢除咗批评之后喺后边觉得，咦？点解前面嗰啲人唔去冲之余嘅话，去到最尾最早佢自己就扯白旗嘅。 啊！ 哦喂， 咁你點搞啊？係咯，你又覺得嗰、那個嗰、那個理念係值得你去追求，咁但係去到最尾，你鬧得兇狠之餘，又話走得快又係你咁樣。 同埋我覺得應該多啲理性嘅辯論嘅，即係唔係淨係網上留言一句，X X 正撲街咁樣。係， 而家係好少討論。 係啊，即係反而我覺得係少，所以我話我唔中意嗰啲即係世事給我看透了嗰啲評論就有咩原因？因為嗰啲係冇理性嘅討論。譬如你話對和理非嘅批評都好啦，其實你可以係唔一定係用一種問候人老母的方式的嘛，你都係用個方法，大家可以仿噶， 嗰啲係法事嚟嘅， 有咩揀咧？ 嗰啲係法事，嗰啲係辯論嘅過程裏邊根本唔算辯論咧，好低層次 其實好低層次嘅嘢嚟嘅，所以情緒發 展。即係你點咧？講完出口咁點咧？ 嚇，係啊，咁你任何人問都得㗎，咁你問，咁你食飯又點咧？你食咗飯，聽日香港有普選咩？咁你不如唔好食啦。 系咯， 系咪呢啲唔需要辯論？我覺得根本係， 同埋仲 butter 添，佢話咁又點咧？又如何咧？然後咧咁樣嚇，咁你講你答咗佢，佢都會話然後嘅咁樣係。 有陣時啲討論咧，大家又頂唔住嘅，有啲又要 unfriend 人，即係鬧鬧唔需要。 我覺得睇。睇中意嘅就睇，唔中意嘅就唔睇。講完啦，我覺得。係， 不過我 都係即係一個即係自己嘅選擇。 我唔排除有部分係確實係有組織嘅五毛嚟嘅，去刻意地散播呢啲咁樣嘅，即 係梗係有 好灰嘅情緒，跟住影響個即係社會，影響個運動，影響個政圈咁樣。 有，我覺得 好大量。 我覺得亦都大家唔好高估咗嗰啲影響力。我覺得今次嗰、那個。對民陣嚟講係個挑戰嚟嘅，個原因係咩咧？嗰個低潮唔係因為網上嘅呢啲言論，我覺得唔係，嗰啲係影響緊好少數嘅。但我覺得真正嘅低潮係嚟自過去2014年之後咧，不斷嘅群眾動員，而動員到個後果係出現一個反彈。係啊， 而你係測量唔到嘅。 係啊，呢個你自己都要深思嘅。我覺得有機會七一嗰陣時多啲同嚟參與嗰啲人傾下偈啊。啊！唔好淨係耷低頭喺度行，即係了解下佢哋嘅諗法多啲啊。 事前 就算唔嚟嘅朋友都可以了解下佢哋嘅諗法。 過去好多年民陣少咗，如果大家記得2003年之前嗰次咧，係有大量嘅動員嘅，唔同嘅團體各自走出嚟， 各自有動員， 話表態啊，鼓勵上街啊，因應唔同嘅原因啊咁樣。咁所以一啲嘅工作坊啊、座談會，甚至乎街頭嘅動員咧，民陣即係或者同團體商量一下。 其實你而家要開始， 確實係需要， 即係話對新政府嘅訴求係乜嘢？除咗我哋頭先講唔要689之外，即係話。那個具體的訴求是什麼、 我今天去了泛民法合會、即雖然不多議員來、但我都跟各黨各派說、這兩個月如果大家覺得七一真是一回事呢、你起碼都在個街擺個街站，你不擺 街站，你創意一點 我沒辦法即想到很多新的東西給你去想、來做，但 我會盡量煮，但我一個人煮飯我煮不完的，麻煩你都幫 幫手洗米，咁你可唔可以即係諗下啲活動，或者揾下啲方法嚟即係叫多啲人嚟上街啊咁樣？咁因為真係唔多議員啦，咁我唔知道即係有幾多個人真係會諗呢件事。 唔係嗱，我覺得今次因為林鄭亦都新政府成立，佢需要提升自己民望，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唔好話 assume 就係話行完佢都唔聽噶啦咁樣。我覺得正正就因為佢上一手亦繼續延續個強硬路線。他們兩者之間是有一個裂隙在這裡、所以我覺得是一些很具體的政策訴求，當然你可以喊口號雙普選這些指定動作、但問題還有其他，我覺得是要同一些連結到市民的東西、是很具體的，我覺得是不是，譬如教育、醫療、環保，其實這些全部都很具體的東西， 中土、中土優先發展， 呢排咁多即係呢啲規劃嘅問題係咪啊？咁橫州又講咁多 大白象工程， 即係係啦。咁係咪可以嗱？話你關心橫州嘅，咁你咪即係話因為呢件事話都係要七一上街啦咁樣，咁你咪去動員你嗰、那個即係關注嗰個社群咯。 同埋我覺得係因為民陣本身係屬於民間社會嘅組織啊嘛，咁所以本身我覺得佢有個責任係咩咧？係連結翻個民間社會。佢個政，但即係冇一個統一嘅立場噶嘛，其實好多嘢。但係嗰個訴求係佢哋提出嚟噶嘛。就算你話你中意搞永續農業都好，你中意搞呢個白海豚又好，你其實每一次都有好多呢啲團體喺度擺街站噶嘛，其實。 同埋啲街站可能大家嗰度立場都未必一樣。係 啦，所以我就話 before 擺街站嗰時候，你 encourage 佢哋係唔好淨係擺街站，我覺得係嘛，唔好淨係當日擺街站係唔夠嘅，其實係。他們都有個動機去宣傳他們的主張的嘛，我覺得所以 before 之前等他們有個 plan 去用他們的方式， 去鼓勵啲人上街之餘，去宣傳佢哋嘅主張咪得咯。我覺得 係你如果唔係條街嘅，而家咧你基本上我心諗，我最近一次見到擺街站，即係因為可能我哋自己都擺得好多啦。咁、但係你見我喺街度見到有街站咧，我真係冇乜點見過。我真的沒怎麼見過，即是不要說建制派那些，民主派或者民間社會那些、基本上是很難很不入屋、我覺得、這幾年的發展，即你說就算特首選舉那些就他們幾個表現，就不是我們表現、你說你長毛參選、大家即搞公民提名很少人、很少做、你怎樣接觸那個群眾呢？樣 我覺得是要第一就是、即組織，第二就是那個agenda， 即係你要 set 翻個 agenda， 我覺得係啊，即係一個幾個重點嘅 focus point 喺邊度咧？對下一屆政府，除咗六八九元素之外，係嘛？即係太上皇嘅問題之外，係嘛？仲嗰個 focus point 喺邊度咧？ 其中一樣嘢我又諗緊嘅，就因為呢排咧講緊嗰啲紅色資本嗰啲問題咧，即係越買地越多咁樣嗰啲咧，其實但係呢個就難啲去將佢轉化做本地嗰個政策，或者嚟緊嗰個政府其實係咪真係期望都可以做到啲嘢咧咁樣？我係有疑問嘅，但係你見到其實呢排係越嚟越多呢啲新聞嘅，咁今晚我哋傾嘅裏邊，其中亦都有包括呢啲，咁啊就。我覺得咁啦，嗱，如果聽到節目嘅即係聽眾，我覺得都可以俾下意見我哋真係嘅。 我諗我哋好多都係泛民嘅支持者， 真係嘅，係啊，你俾下意見我係我 可以寫入嚟，我覺得係啊。 民陣冇曬所有答案嘅，咁但係你提出嘅關注，你話紅色資本入侵香港，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吸引或者係引起市民嘅關注。 其實我估計嗰個係未來嗰五年嘅一個關鍵點嚟嘅。你看到大灣區計劃啦，梁振英的角色啦，中企喺香港的投地的取向啦，我估唔係淨係嘅，你看 TVB 其實已經係睇到冰山一角嚟嘅啫，其實，即係呢個你要將佢引申到一個好似一個 umbrella 咁樣，一把遮咁樣，咁下邊係啲乜嘢咧？同個市民入屋嗰陣時候，譬如樓價唔會跌啦，定只會再貴，因為諗下佢投都投到咁癲咯，新地都出唔到嗰個價。即係港資嘅地產商都出唔到嗰個價，佢可以出到，仲要高咁多倍。咁你一成你就知道鴨脷洲賣幾多錢嘅啦嘛。咁啲市民就會知嘅啦嘛。其實係，咁你啲細都上唔到樓，你唔好話地產霸權李嘉誠喎。而家地產霸權係共產黨喎，其實。我真係嘅，呢個新嘅發展嚟嘅呢個。 嘢食啦，你最近我哋成日講緊即係大陸直銷嗰啲菜咧，咁你係鬥爛咗本地嗰啲。 同埋你食物安全嘅問題啦，你唔俾巴西雞翼嚟嘅話，其實啲人係慘，因為好多基層嘅人係食嗰啲咁嘅嘢。其實大陸嘅嘢又食物安全嘅問題，跟住傳統嘅整合，即係所謂兩岸經濟兩個地方經濟融合嘅問題啦，係嘛？即係將來究竟財政儲備會唔會投資喺大灣區等等呢啲咁嘅嘢？其實全部都跟香港市民的利益有很直接關係。 總之我們的生活形態、生活方式是劇變當中，而這個劇變不是香港人願意見到， 即是你很少人關注， 你要將它勾起上來，跟住你讀的課程呢，初中中史教育，其實是那些東西來的，即是張德江在澳門講的東西來的，跟住什麼呢？跟住就是說梁美芬那些講話取消通識，然後就這個國民教育呢，其實正正就滲咗落嗰啲嗰度喎，佢唔用國民教育嘅名啫嘛，其實。 我前幾日先有個中學生咧嘅文章啊，上網廣傳啊。係啊，不過即係唔講名啦，係啦。 有留意到。 咁總之咧，嗰篇文咧就係總之咩我和國家咁樣啦，揾個題目咁樣啦。咁結果咧就不斷地寫要你歌頌國家，仲要用普通話。 其實嗰個 agenda 就係我之前同阿范國威講過，即係話要出翻一個本土嘅政治主張。不過不是講緊以前那種蝗蟲啊、族群啊嗰個 approach， 而是跟市民的生活直接有很大關係。你不要話一聽到本土就掉頭走，我覺得不一定是，即係唔好用翻以往過去那種 concept 去睇嗰樣嘢。嗰個就是根本上就係你，就算你拎走嗰個族群問題都好啦，其實嗰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策議題嚟。譬如香港的公共資源點樣用咧？你見到嘅喂。跟住嗰五年，港珠澳橋就通噶咯喎，跟住高鐵就通噶咯噃，咁唔係淨係我哋上去個上邊落嚟噶噃，係嘛？ 直插心臟。 唔 係 淨係自由行嘅問題嚟噶喎，咁你話自駕遊，其實而家 suspend 咗上邊落嚟啫喎，隨時會放翻噶喎，咁你唔係港珠澳大橋點收錢啊？你唔俾佢揸車落嚟，係嘛？呢啲咪就係成個大灣區嘅 backdrop 嚟噶嘛，其實係。 你諗下佢其實走去嗰個港珠澳大橋，佢連嗰啲橋啲規劃嗰啲都要開始跟嗰、那個即係大陸嘅方向啊咁樣。咁啊、變咗，我覺得係全方位嘅，即係其實係我覺得嚟緊呢幾年啦，即係尤其民主派咧， 係啊，其實你 喺呢啲議題上面大有可 能，你一定要 define 緊究竟乜嘢為之香港係乜嘢？ 係 我哋嘅制度，我哋核心價值，我哋嘅移民嘅政策發展嘅方向，係咪喺國際組織嘅地位？喂，大佬俾六十億啊嘛， 係啊，亞投行， 亞投行 今日通過咗36票对10票， 係啊。 英國老年代，我哋有獨立嘅身足球啊，即係國際足協啊，國林奧林匹克委員會啊，關貿總協定到而家 WTO 啊，WHO 啊，你諗下台灣都唔去得啊，而家大陸都要揾下雞針去封殺佢啊，而家我哋係自己有個獨立身份嘅，喂呢啲嘢咪就整整就係 define 緊我哋個香港嘅 system 咯，其實係咪？我覺得泛民而家失咗招就係咁嘅原因，你一定要唔係話嗰個本土議程只有一種論述嘅方法。其實個本土議程有另外一種論述方法，就是你用個政策層面去切入，呢啲就是要講知識，不是講愚弄群眾啦。愚弄群眾就好似摩笛咁樣，一吹起的話咧，嗰啲人在後面跟住你就跌曬落海啦。 跌曬落海。 但是咧，我就係話泛民啲人話交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你始終都要將個政策將佢分解，變成公眾可以認識嘅嘢，入到屋嘅嘢，然後佢經過理性嘅考慮出嚟。願意參加你的運動， 是中短期可以爭取的目標， 沒有效率的，我覺得。 但你要不斷發掘那個問題嘛， 是很 frustration 很大的。但是呢，如果 once 你一連結了的話呢，其實他呢就不是 based on 一個熱血了，他就是因為認同你的理念呢就差很遠。 我舉個例子， 那個就不容易甩的，我覺得。 啟德呢不是有個、就是、那個體育館的，那88億 體育城， 體育城88億嘛，其實其他的康文署那些都是、就是、管的場就是配菜來，就唯獨是那個要招標的88億那個體育城呢，就是這一個才是最重要。那現在、基本上我想很多市民根本都不清楚整、個的制度怎樣搞，就是我們只是賣過一次新聞，就是說那些落選那些都給錢了，是啦，那些都第一句你就一諗就癲嘅啦。但我今日我就係喺飯盒會度聽阿長毛講，佢話、其實呢單嘢我哋一定要揭多啲問題出，因為佢嗰啲招標方法咧，佢、用單一招標啦。除咗你落選嗰啲重單一招標，跟住佢話咧，原來你即係只要嗰個營運者設計起好營運，跟住如果你一唔做咧，即係你賠翻9个月又得㗎啦，係啦。咁其實好多呢咁嘅問題咧，係可以慢慢掘落去。佢話佢問嗰啲官咧，係佢哋唔知答乜嘅，佢哋自己都係出好多問題。 咁好簡單嘅啫。 咁你就要掘出嚟咩？啲問題 呢個就係個由上而下決定，所以啲官係唔知道自己答乜嘅，因為由上而下即係話林鄭決定嚟嘅， 係冇經過研究， 係冇經過嗱。政務官如果佢經過由下而上嘅話咧，佢諗通曬嗰啲嘢咧，佢就唔會出現呢個情況。他想不通嘛，你想想上一次出現這個情況是什麼，其實是西九第一次嘛，單一招標咯，跟住長實和新地就組成這個入標咯，最後就推倒重來，又是搞不定的，根本是。所以我覺得他為什麼落選是要付錢，是有原因的，是口費來的。你明白嗎？ 是 口費來的，即是其他那些落選那些。 所以嚟緊呢啲嘢係大有可為，即係你嗱呢單嘢其實慢慢有得掘。我隨時做一個節目， 有好多議題係值得我哋真係擺時間落去推動個運動 嘅嚇。好簡單，即係等於我話我揾阿莊榮輝做嗰個圍標嘅節目， 係 好似好窄咁樣。但我話喂大佬，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面對嘅，因為嗰個舊樓維修嗰樣嘢咧，雷厲風行 嘅。好似新㗎，其實 係好似新嘅。大佬，每人你諗下。你買完層樓，可能你以為不用再淋水，原來現在維修要淋幾萬到十幾萬，到幾十萬都有的，原來你想想多恐怖，你一生人，你想想你除了買完層樓之外，你有幾可是要淋幾十萬出來， 還要等你供完樓做多十幾年嘢，退了休之後才突然之間要你夾錢， 突然之間要你夾錢，是不是還要夾錢的方式和那些人基本上是打龍通的，所以我覺得是即是一個政策，很多時候很多人說政策很悶，很多人沒興趣，其實我覺得不是，你是要令到個政策和市民的生活建立一種即關係，入屋的，其實就是 扣連在一起， 是的，扣連在一起，這樣的話就不應該用愚弄群眾的方式去達到那個的動員的效果，因為那樣東西就是好像孫中山那樣就行了，其實幫孫中山起義死了那些很多是黑幫來的，那些是僱傭兵來的， 他基本上對共和是什麼他不知道的、 嗯、 他就真的裝那些勇武群眾其實是職業的革命黨來的，因為孫中山是職業革命家來的嘛、 啊、 那就是一個僱傭關係，他不需要慢慢去感動他認同他那種革命理念，可能中間有的林國民、啊、那些是，但是死了那些可能不是的，有些那些就比安家費的、 哦、是一種垂直的 指令的關係，比安家費的就是這個李幾堂，即是青山農場，現在紅樓那個他就在青山農場那裡就訓練那些革命黨的、 嗯嗯、 死了就由他負責給錢給他們，這個就是所謂群眾和領袖的關係。 是什麼呢？是武裝起義充滿高風險的情況下，你不可能讓他知道那麼多東西但是現在你是一個公民社會，所以我就說同時的運動也都 有一個的 learn 的作用的、 嗯、 令到群眾有一個自我學習的一個過程來的嘛、 嗯、 這樣的話這個才是香港和李飛要走的一條路嘛。如果你說那種以群眾視為工具達到政治目的，這個就是列寧那種、 嗯、 蘇維埃那種 垂直式的， 是啊，用政治幹部去搞什麼土改嘛、 嗯、 你想想中國農村、 嗯， 那些貧農怎會那麼憎那些地主、啊、其實地主很多時候是 protect 那條村的嘛、 嗯、 你看晚清的時候太平天國的時候就靠那些曾國藩那些鄉親、啊 嗯、 自己組織私人部隊去保護自己那條村的人的嘛，所以整個所謂地主和貧農的矛盾就是做出來的嘛、 嗯、 共產黨土改 培養出來的那些 意識根本是就是視那些群眾就是被愚弄的對象的，我就愚弄你是什麼呢？先找一個女幹部出嚟力竭聲勢咁指控呢個富農地主， 嗯、 其實嗰個幹部根本唔係貧農，佢係幹部嚟嘅。其實 okay. 然後做一場 drama， 跟住大家個情緒動員起上嚟啦，咪一齊先入掟石，後屘咪出刀咗去斬個地主，咁打死佢，係咁樣殺人噶嘛。其實，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值得討論嘅、 嗯。 不過今集我哋未有時 間， 即係呢、這個港台嘅哲學節目啊。好值得讨论，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说笑的，而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教训在里面的，即是不应该用一种食花生的角度去看，因为每一个人政党公民社会的组织如何去同怎样去看他跟群众的关系，陈文讲一个是其中一种模式，其他的模式其实我觉得香港是很少讨论的，其實他 open 了個討論嘅，其實、 嗯、 即係應該係再進入去。 佢個世界觀其實係話大社會噶嘛，係咯，即係話嗰啲佢總之咧個總之帝力與我何干？我要發展嗰啲咩鄉親嘅關係啊，咩嗰啲小組織自治啊咁樣，佢提出咗咁嘅願景啊嘛。 我哋揾一集再深入討論， 深入討論。不過好多人未睇過嘅 ，要大家要揾翻上嚟睇，係咪可以揾翻嘅？ 有有 喺港台嗰度係 31台俾林鄭批評嗰個節目。其實那個台很多東西很好看的，我覺得。咁咧就一個叫做阿劉寶希主持，中大一個哲學系的教授。 嗯。 咁咧就專係講哲學嘅。上一次我記得是阿鄧小華好像找了黃秋生講的。 哦。係啊。 咁今次劉寶希就找了阿陳雲去講的 嗰集。重睇一定要重睇。 我唔係笑佢，真係嗰一個討論的水平是 OK 的，我覺得。亦都反映到真正陳雲的一啲觀念。 嗯。 而嗰啲觀念喺 apply 喺今日的社運政治運動裏邊咧。就真的可以提升到一個理性的討論了、 嗯、 即如果真的看完那集之後去談的話，那希望大家即自己找來看看，其實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 多謝歐羅軒， 多謝多謝、 啊、多點上來、啊、 好 OK 好 多謝多謝， 不要只去花生台、啊、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哎、我經常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什麼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唔會有難啊！ 誒、哎，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